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今集咧，我哋要介绍女性诗人。 是啊，呢位女诗人呢，我同佢其实识咗成差唔多20年㗎啦。但係佢呢真係都好少出诗集啊。佢上一本诗集呢已经係10几年前出㗎啦。而且呢佢上一本诗集呢，我諗好多人收到之后呢会不知所措。我就 係、是。点解 啦，呢位先讲咗佢叫咩名啦，阿芒。阿芒是台湾女诗人， 芒果的芒， 是啦，芒果的芒。咁、其实我以前我会叫佢阿芒果嘅。佢同我差唔多大啦，吓系70后诗人啦。咁佢上一本诗集点解大家收到好尴尬咧？嗰本诗集叫 On Off， 但系咧唔系因为佢内容啊，系因为佢嘅设计系好特别嘅，佢用砂纸做封面嘅。 即是磨嘢嘅砂纸。 是啊，你将佢插入书架嘅时候你就会惨啊，隔离啲书就会俾佢磨烂啊。咁其实几次佢以前嘅诗，其实依家诗都系嗰种风格。 是。 啊，好有挑衅性，好有伤害性。 好攻击性啊。 好有攻击性。当然啦，佢系一个女权主义者，一个女性主义者。一个同我哋所想象嘅女性主义者又唔系完全一样啊，因为佢系个诗人。佢唔係完全係攻擊嘅，但佢嘅攻擊係好有詩意嘅。正如佢呢本詩集呢叫《女戰車》。女戰車點解係女戰車呢？其實佢入面有一首詩叫《女戰車》，入面有一句詩好得意嘅，係佢個女講佢聽嘅。佢個女砌咗一部戰車用積木，佢話呢部戰車係用佢凹入去嘅地方去攻擊人哋嘅。所以佢本詩集後面呢印住一行詩叫《原嚟凹洞也能攻擊》。咁当然你联想喺女性，咁你就会哦，所谓阳刚嗰种攻击系真系向外咁啊，女性原来系用佢向内嘅、当然啦，你可以联想到呢个生殖器啦、或者其实女性好多种特质都系向内噶嘛、都系可以攻击嘅，所以一部战车系女战车都好理所当然啊。咁我其实睇到呢本诗集同埋睇到佢嘅诗，同埋睇到呢本诗集嘅名嘅时候咧，我首先谂起以前咧所谓嘅亚马逊族女战士、你知唔知有个咁嘅传说啊？即系如果系睇古希腊神话咁，就会知道有一个国家全部女人组成噶嘛，佢哋好英勇善战吓，咁、全部都系女战士。咁呢本书咧就系、一部咁样嘅书。咁阿芒呢佢嘅诗呢同成个台湾嘅诗风其实好唔一样啊。我哋读一读就会知道，比如话佢唔系嗰种好雕琢修辞嘅诗，亦都唔系呢好整齐啊好讲究韵律嘅诗，相反佢诗非常之自由。我哋听下佢第一首叫《第二天》。 第二天，阿芒。第二天我最勇敢，因为流血最多却没有倒下去。只是在床单上又开出红花，色子16点，又跑去洗内裤，又肥了土地，血这么浓，估计连灵魂的血也出了，只是还没能力分辨。我用力臭臭，空气中充满杀的气味。到今天我还不敢杀鱼，但人会不会是我杀的？马桶飘着小纸片，字迹潦草。我来，我分裂，我消失，你的罂粟敬上，你也这样吗，姊妹？海豚号，我仅有的小船，稀有的海中哺乳类，每一回合，它紧紧咬住海的奶子不放，无论海多很多放荡，海豚号就这个样子。不知是谁传下的规矩，这小船每个月自焚一次，第一天推船下水。第二天涨潮出航，空气中有火、有盐、有无数翻腾，流血和物的飘木。哦，每一次海豚号跳跃，都差点攻进海洋之心。你的小船也这样吗，姊妹？ 第二天就是台湾女诗人阿芒的作品。 这首诗呢、我读完之后呢，我还专登找一个香港的女诗人请教她，这首诗到底入面有一些细节是关于什么，因为这首诗很女性、大家一看其实当然啦，我都知道是写着月经的嘛、月经我想这个是女诗人最有发言权的啦、但是呢、前面那些月经的隐喻大家都很明白啦，但是为什么突然写到一艘船叫海豚后呢？海豚后是指什么呢？如果你很具象地去理解，如果月经变成一个大海，那一条海豚是什么呢？是你在里面获得自由。月经我想很多女性最初的感觉是一样束缚自己的东西，会不会或者会觉得很烦啊，或者为什么女人要经受这些东西，男仔不用啊。同埋呢，男同学呢很衰的，即是体育堂的时候说边个不上堂、今日就知道就说这样，其实是一种性别的，你讲得衰的，其实有些性骚扰的意味。但是这里面呢，我觉得他是去肯定这样东西，去肯定翻月经会不会是我们获得自由的一种方式，或者是一种自我肯定的呢？因为他第一句已经点明了，因为我流血，但是我很勇敢，我没有抖下去。但是对于一个男性来讲，流血就意味着真的受伤嘛。女性的流血，那当你学了科学之后，你会知道它是一个身体的自我修复、或者是一种必然的，你在一次一次之中你获得成熟嘛。那入面它出现这个海豚后呢，有人话，好会唔会系象征住呢部船好似系卫生巾啊咁样啊？但系我又觉得唔应该咁具象去理解，我觉得就系一个女性自己选择喺入边获得自由，喺入边咧去重新认识自己，因为佢不断咁样问紧一句话，佢话你嗰部船系咪都系咁样啊，姊妹？喺中间咧，后边咧，佢你会感觉到佢只系同佢一个同性嘅人去。讲紧我哋点样去认识自己，我哋点样去认可自己、认同自己。 系呢、这个系比较难猜到究竟海 豚 后 系咩嘢？系啊，呢、这个真系我都谂唔明。但系你会睇到佢入边咧有一个过程嘅。一开始佢讲紧例月经呢样嘢咧，佢可能讲紧系一个少女最早，但系去到海豚后嗰度咧，佢出现咗一个暴雨嘅异象。就是说咦，这里入面暗示着一个女性成长为母亲。成长为母亲之后，当然在她成为那个过程之中，月经曾经停止过，然后又再来回。我觉得她是写着这种过程。因为她自己呢，她都讲过很多次，她生了个女儿之后呢，她对她自己的生命有了重新的认识。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一些卵子啊、精子啊那类的事情多过说是卫生巾。 你觉得海豚后 是一个受精卵？ 是啦、 可能是。这个是要女性有发言权。因为他后面讲到那部船的时候，他都用了很多其实会令你有联想，比如涨潮啊、流血和物的飘沫啊、有翻腾啊，即是你亦都会想得到。同埋最后佢话攻入海洋之心，你会谂到，诶，会唔会同呢个受精嘅过程有关系？ 第二天好有趣嘅诗，跟住我哋要听三过去事八为妇女节写的成人告白。 三过去事八为妇女节写的成人告白，阿芒。女儿，我要谢谢你给我一个完整的家，这么多年颠沛流离，飘移游荡，白日当鬼，晚上赶夜间机场起降转机，如今是你，居然是你，让我当成了正常人。第一次我成年后睡足八小时，每天六点起床运动做早餐。第一次连续三天没有空着肚子出门，连续五天没有超过十点回家，周末挽着菜篮去买菜买鱼，菠菜根上的泥土还湿润，鱼还摇摆海洋尾巴的蓝调，顺着露笋摸到竹笋，顺着香瓜摸到西瓜，顺着葱头摸到蒜头，还有马铃薯、花椰菜，除了写写它们的蠕动和起意，我现在还学会用铁锅烹煮它们，分开它们的花朵，修复它们的黏液，也学会用烤箱烤出来，分好几段的香气。 让季节和月份具体有了个性，还可以吃。冰箱第一次被塞满，不是用冷冻蔬菜，也不是用微波食物药，甚至还泡上了米。粗米加 1.5 倍的水不够，还需要时间驯服，必须泡过夜才会释出营养，释出爱。上班减少了迟到，下班没有拖拖拉拉，7点做好晚饭等你吃饭，10点睡觉，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更畸形的是，为了提升独生女的 EQ， 我还安排了家庭聚会。自从你相应了扣扣阿姨，我也找回失散多年的哥哥姐姐。天啊，这是我从没有想过的生活，没有想过的日子。我健康得甚至报名了年度健康检查，毫无惧色。今年春节，我们在地板上写巨大的年，跨年。我要谢谢你，女儿，我跨出去了。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这首诗我很喜欢，因为呢它令我知道呢，好像是台湾女诗人很特别有的东西，台湾人有一种巴辣的作风。 哇， 三八，我们闹三八这种闹法都是由台湾人发明的，但是当然呢未必跟三八妇女节有关，应该是无关的。而且三八妇女节是一个左派节日来的，我怀疑。是啊，三八国际妇女节是一个，我怀疑以前的台湾是没有的。即是可能国民党时期的是没有的。但是他将三八拆开来呢非常之有意思。我们想一下三同八这两个数阿拉伯数字。三就好像八劈开了两边这样。 又是的。 但是为什么三过去是八呢？一个女人由三变成八就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嘛。而八又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有了 BB 的女人这样。一个大肚的女人这样。但是这样呢，正正这样三才完整了，完美了。就是个标题已经暗示着他这首诗想讲什么了。当然了，他首诗讲得很直白了。是因为有个女儿她才完整，因为她女儿都是一个艺术家，喜欢艺术的少女，所以她们两个是很有沟通的。但是这里面她所说的就是她的女儿刚刚出世没多久的时候，她的转变很直白、其实这些转变呢，我作为一个父亲呢，我完全很有同感、是啊，她说比如说成年后睡足8小时，每朝6点起床，即系呢啲作为一个诗人嚟讲系好不可思议嘅。自从我写诗或者我话我要做艺术家之后，都系夜晚做嘢，日头瞓觉啊嘛。当你成为咗母亲、父亲之后咧，你先至变翻一个所谓嘅正常人，而且你系心甘命抵嘅。你是为了你的女儿去做。咁佢入面呢有一段呢我好鍾意嘅。佢就係讲佢买餸。原来呢佢买餸係好有诗意嘅。而且呢种诗意呢係一种对世界万物嘅重新认识。佢话佢以前写到呢啲餸菜嘅时候，佢係只係作为一种写诗用嘅意象嘛。佢会写到佢嘅蠕动同埋起意。当然都很有诗，但他现在是写去怎样去煮它、怎样去分开它、修复它、它的香气，从中呢他重新认识季节、月份、他写得很细微，顺着芦笋又摸到竹笋，顺着香瓜摸到西瓜，顺着葱头摸到蒜头，很幽默的、但这种幽默感是很生活化的，在以前的他的诗或者在我们所习惯的我们想象的诗是很少一个反叛的女诗人会写这么生活化的东西。其实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驯服，他说他浸米煮饭是需要时间去驯服。驯服这个词呢，我想各位文青听众呢知不知道这个词最经常出现在哪本书里面，你有没有印象？小王子嘛、小王子入面最关键一句话就是爱就是驯服、他说那只狐狸和小王子的关系、狐狸和玫瑰一朵玫瑰的关系、就是一种驯服的关系。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看小王子我都不明白，但是到了你真的做了爸爸妈妈的时候呢，就好像阿芒他做了这个母亲之后呢，他才会发现、原来你就浸米加水是不够的，你还要时间慢慢去浸它、要浸过夜，粗米才会释放出营养，释放出爱。 呢啲全部都係好日常嘅嘢，但係喺呢個時候咧，佢揾到一個連結點，日常嘅嘢同你之前所接受嘅理念，關於詩嘅理念，關於愛嘅理念，哦，全部由呢個女，呢個生出嚟嘅女，重新教育佢一次。 我必须通过阿芒，我必须通过女儿的阴道，再被出生一回。很痛，这一次里面和外面的疼痛圆满，没有缺陷。那种痛杀死公牛，远远在他决定冲上来以前，在他的奔跑成为速度和刀锋。我们摘出了果子，但这一次巧妙地保持了弹性，没有惊动和扰乱世界的转动，没有面具在架上要求念。我们爬上梯子到舞台天花板顶端，调整了投射灯的方向。 哦，我必须通过呢，其实是我第一首留下深刻印象的阿芒的诗，因为呢大家一听就很犀利的那种想法，不是我生的女儿，是我要通过我的女儿再生一次。他说我必须通过女儿的阴道再被出生一回。而且呢这次的痛啊是更加痛啊，即是比生育的痛更加痛，是被生的痛。 嗯， 他通过这样呢，他女外的痛终于圆满了。啊，这件事呢又是真的只有女性有发言权啦，我们想体验都体验不到啦。但是我们都会觉得，我都讲啦，啊，哦，原来生了个仔之后呢，你觉得自己都再生了一次，但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讲，这件事是很可感的，真是一种痛来的。而且呢她，但是她入面有一样修改，她说这种痛和公牛又很不同，公牛是她奔跑是成为速度和兜风嘛，是很攻击性的。但是她们，我们即是我和个女，我们是抛出一个果子，她的力量是用一种接纳，用一种包容来出来的，即是面对一把刀，我拿出一只果，你就来切我咯。它是有弹性，世界的转动都是在这个果里面的。即相对于刀来说，一个果的力量就是属于女性的力量。 是，都好像一个粒位去迎接的。是 的，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粒洞去攻击。那么最尾那里它真是一种真正的反抗。它说它们爬上个舞台上面调整了投射灯的方向。其实就是要求我们重新一种方式去看的世界。个灯原来固定咗系咁样照喺我哋身上嘅，我要去改变佢，另一种方式。入边有个背景就系阿芒咧，佢同时仲系一个剧场工作者， 哦， 即系佢会演啊实验话剧，同埋拍关于话剧嘅纪录片嘅。 系，我必须通过之后有，从来不是一半一半。 从来不是一半一半。阿芒，从来不是一半一半，一半人哭，一半人笑，一半荒野，一半路途，一半是人，一半不是，从来不是，一半人流浪，一半不是。以色列都建国了，犹太人回到家，我们继续，他们继续打仗，可现在师出有名，为国家而打，像一支刚猛的羊具。我们仍然用羊具象征刚强，象征战力，希望这个象征赶快过时。我们继续携带小面哭墙，勤奋擦洗，被逼或麻木地叠起砖砖，偶尔找到小缝，把写满字的祈祷文塞进去，增进游戏的曲折。从来不是一半一半，一半人哭，一半人笑，一半荒野，一半路途，一半水源，一半沙漠，一半天上，一半地下。以色列都建国了，犹太人回到家，继续我们在墙后流血擦拭，凑着血的孤独，想着手中染血的布，在黄昏升起鲜红国旗，等待夜的潮水。夜来了，他滴入黑海，仿佛消失。天明时，我们的血在上面，我们的血最先迎接太阳。哦，希望这个想象赶快过时，过时，这首诗过时，过时。我们的血不染在布上，我们的血倒进土里，让土地怀孕植物疯长。一半人笑，一半人大笑。 呢首诗咧，成本诗集入边咧系好特别嘅。主要我哋表面睇到嘅就系关于国家政治咧，因为佢写紧以色列同埋呢个巴勒斯坦人嘅冲突嘛，一半一半啊嘛，分开咗。咁、其实都有指向咧，佢即将要出嘅一本书就系、是、我紧紧抱你的时候，这世界好多人死，又系咁样、哦。爱情啦，同埋呢个现实啦，社会现实嘅嘢啦，咁从来不是一半一半咧，系点解呢？佢入边有一个隐含嘅一个预言嘅，就系、是、柏拉图讲嘅一句话，就系话咧，人本嚟咧系雌雄同体嚟， 吓，而家我哋得一半啫， 系啦，劈开咗，人一生都喺度揾紧另一半，同佢结合翻一个完整嘅人啊嘛。但系当你去到一个国际政治入边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就。唔係咁簡單喎、哦，即係比如話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之間啦，同埋以色列同佢自己之間，以色列本身就係被劈開嘅。點解被劈開呢？佢首先係一個受難者，猶太人，佢首先被迫害，後屘佢又變成咗可能去迫害或者去加害於，比如話喺加沙地帶嘅巴勒斯坦人啊咁樣。佢本身就係一個被劈開嘅人，佢幾時先可以吻合呢？入面呢有一个好好嘅比喻，佢话嗰啲打仗嘅人呢就好似一支刚猛嘅羊具，但係佢哋我哋呢，佢讲到我们嘅时候呢，往往係讲緊女性，佢话我们呢随身携带一小面哭墙，哭墙大家知道啦，喺耶路撒冷哭墙，而且呢我睇我自己冇去过哭墙，我睇啲相呢喺哭墙度哭嘅呢往往都係女人，啲男性死咗啦，死喺战场上面，剩翻啲女人就喺度哭，而且咧变咗一个普遍状况嘅女性嘅，就系你要随身带住一面哭墙，随时哭。但系咧入边有一个细节就系话，你会睇到佢哋祈祷嘅时候咧，就系将一啲你嘅心愿咧写纸度摄入个哭墙嗰条罅啲砖罅入边噶嘛。但系入边咧，你会睇到系佢哋修补紧呢啲缝隙。 其实呢位女诗人嘅诗咧，喺台湾嚟讲系咪算系比较另类咧？ 好另类，好特别。比如呢首诗咁样，佢一方面带有好强嘅呢种介入色彩啦，或者政治性啦，但系一方面佢无时无刻冇忘记佢系一个女性 啊， 同埋咧佢本身就批判紧所谓政治诗嘅写作。比如佢最后佢话：我希望呢首诗过时。即係佢唔希望繼續仲係呢種一半一半嘅呢種狀態，或者呢啲衝突、呢啲流血繼續，寧願我以後唔再寫呢種詩。 係阿芒啊，我哋今集咧就介紹咗台灣女詩人阿芒嘅作品，希望咧以後可以介紹多啲女詩人嘅作品。 係啊，我哋應該接住落嚟都會介紹一啲女詩人，因為最近好多女詩人出咗新詩集。 係好，我哋下星期再傾啦，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